小十年左右。 对, 对, 对, 对， 咱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啊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呢，要注意它的能效啊，咱们尽量买一级的啊，因为它的这个能效越高的话呢，它燃烧越充分，一氧化碳的排放量呢就越低啊，越健康好用。 对。 另外呢，面板的材质呢，提醒大家还是用这种防化玻璃的啊，它比这个。刚才您提到陶瓷的也好啊，什么不锈钢的也好啊，可能更有优势一点啊。 它玻璃的好打理嘛。 是的。那么千瓦数，大家注意在买的时候一定要尽量选 4.5 千瓦以上的啊，这样呢会效果更好，炒出来的菜肴的味道呢会 更 佳。更 好一些。 另外现在还有一种就是燃气灶啊，它是分这个镶嵌式的。 它分镶嵌式的，还有一个是台上的。 台上的， 对，镶嵌式的呢，它实际上就是，比如说您家新装修的厨房，在您的整体的橱柜上掏一个孔，把灶具镶到橱柜里头，只露一个面在上头，那个叫镶嵌式的。台式的呢，它就是整个那个灶具全部都是放在台面以上，但是镶嵌式的也可以放在，也可以做台上用，它属于是台嵌两用的。 现在好像用的更多的是镶嵌式的， 对对 对, 对、 更漂亮一些， 美观，打理方便、 对对对，所以这点呢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哈、我们是觉得镶嵌式的可能是更好一些， 按照实际需求来，是吧？ 另外有些朋友在问说，一般啊，装这个燃气灶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软管、这个软管用什么材质的好？大概用多长时间就应该换一下？ 现在燃气灶的软管啊，它有一个普通的胶皮的。如果您的是您家用的是普通那种胶皮管呢，因为它会老化，它会裂口，最好的话胶皮管是一年一换。有一种呢，它是软钢的，软钢的大概能寿命能到5年左右。还有一种是纯不锈钢的，那就硬的，那种大概能用到8年以上。 所以说不同的材质哈， 对对，不同的材质，它就 一般用什么样的管的材质是由谁来决定？是由业主来自己决定吗？ 对，因为它像这种东西，一般可能是您买完燃气灶，这种东西可能都是辅料，您需要单独花钱去购买，所以业主他自己决定选择用什么样的材料的东西。 所以这点咱们业主一定要注意啊。刚才您说了3种材料，是吧？一个是纯不锈钢的， 对， 可能是最结实的；一个是软钢的， 还一个是胶皮的， 胶皮的 就用橡胶。 虽然说胶皮的呢最便宜， 对， 但是它用的时间最短，而且呢可能效果并不是特别好。 因为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咱们平常自己家里不会去老去更换它。第一个，您没有工具。第二个，您不懂，您怕拆完了之后啊，再安上，怕它漏气， 对， 是吧？如果您让专业的师傅去给您安，您是安一个好的，以后您就不用换它了，特别安全， 没错。也许您刚一开始呢，好像贵一点儿，还有点心疼，但是您以后用的每一天，您心里都是踏实的， 对， 而且用的时间特别久， 啊， 这就是一个消费观念的问题， 对对啊，要长期考虑。 对，从这个角度来讲呢，那咱们还是推荐那个 好的 不锈钢的， 不锈钢的 啊，那个管更好一些啊。 对， 另外有些朋友说了，说我这个煤气灶啊，就是我这个燃气灶呢，已经用了12年了，没什么毛病，您说我换吗？ 这个必须要换了，因为它这个燃气灶它的设计寿命啊，早的时候可能就是8到10年左右。您超过它的年限，因为它里头灶具里头密封啊，它是胶皮的。胶皮的它时间长了它就会老化，老化它渐渐的它那个密封点可能就会出现慢慢的出现一点渗漏。如果说你把那个气体泄露到灶具里面灶具有气体了，然后你再灶具一点火，很容易产生爆炸， 是 很容易产生危险。 有人说这个燃气灶就是点火呀，它是有次数的，有这么个说法吗？ 像刚才咱们说的两个类啊，台上的，它就是有次数限制的。因为它里面是一个压电陶瓷块，它是一个储存电量的一个陶瓷块，你每点一次。它就撞击它一下，它就发一下电。每点一下它就发一下电，因为它里面储存的电量是有限的，所以它也就有了那么一个说点多少次数之说。你要是镶嵌的就不存在了。 那一般比如说在台上的哈，这种是多少次啊？ 设计一般都在10万次左右。 10万次左右， 可能也就、